的姑爷往狗扔嘴里，不闹啊！这俩人成了亲，是哑巴高下叫我好啊！但愿他们小日子是吃着干着上上桌，那节节天来。 嘴唇， 妈妈，我说马爹，那孩子招你惹你了？你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？ 我心里腻味。 你看你，

奔朝下南山人。我咋说呀我见了我的榜儿啊，眼睛一亮金钟声说出话外音。 哟姥姥您冲榜儿乐什么呀？ 这个小王八羔子办出事来那叫出格啊。 办什么出格的事儿啊？ 这小子是个脏口，前几天呢邻居大妈给他块舔过，这一小子一见舔过是手也不洗啊，揉吧揉吧就往嘴里舔，那手上都是泥，再有点舔过汁儿更活泥了。这小子人儿不大主意不小，他一看手上都是泥咋办呢？他又这样三下五除二，连泥带水还有舔过籽儿他都抹肚皮上了。我估摸着呀这个时候这小子那肚脐眼儿该长出天官苗来了。 姑奶奶，我姥姥净瞎说，我这肚脐眼儿没长天官苗，不信给你看看。 我看看。哎呀姥姥，这孩子肚皮怎么是青的？ 二奶奶让我咋跟您说呀， 我看看。

是个催命的。 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快入席吧。 来来来，快入席吧，老祖宗您上座。 好好 今天要出国 老太太要带花，小姐们骑着红马南马台阶下，刘姥姥我呀，是你大姑要抓下。了那鹦鹉家，刘姥姥我呀可不是凡人的脑袋瓜，刘姥姥有八卦心里说实话呀，当面说恭维话，我是哪个徒弟他们要哈哈，想到此我三寸的金莲走吧 不拉。